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当我唱起往日的歌，醉倒在阳光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 出你的脸庞，那一 房间，作词刘瑞琪，读歌人王悦。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照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像不像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 瞬间，我于是慢慢发现，想全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到在一瞬间。 Give me a hand in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you're my life. Baby, don't let me cry. You always call me every night, but only say, baby, good night. Only say good night, just good night.I cannot sleep well day and night. You change me everything. I cannot recognize myself. Da da da da, miss you tonight. 相信天是蓝的。

爱的勇气，作词姚谦，读歌人静瑜。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怕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只怕爱的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我们都不再年少，看懂似是而非的矫情，选择面对自己的初心，不再回忆来路的艰辛，只当作必须付出的学习，放下了，面对着爱情。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会祈祷，忘掉悲伤，爱的勇气再燃烧。爱的勇气，我已准备好，再次迎接爱的

一盏熄灭的灯光，一如既往的沉默，一部老旧的默片，一辆疾驰而过的列车，离去的人是

是那么遥远，再无法重返。我的青春一定要找回来时的模样。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不知去向，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 醉，作词才奴，读歌人韩建强。盛夏一路繁花，落霞古道瘦马，竹筏划过天涯，想家。流沙千变万化，琵琶声乱如麻，月下合眼刹那想他，想守在你身边泛舟采莲，池水微澜无限浅倦，回到你身边恨天涯路远，万般思念过眼云烟。 盛夏一路繁华，落下古道瘦马，竹筏划过天涯，想家。 如梦，月下和烟沙那想他，想守在你身边，泛舟采莲，池水蔚蓝，无限缱绻，回到你身边，横天涯路远，万般思念过眼云烟，走过孤城万人山，大漠孤烟，归途漫漫，微风缓缓，岁月苦短，待枫叶落满长安，再续这段缘，执手看万山红遍。守在你身边，泛舟采莲，池水蔚蓝，无限缱绻，回到你身边，恨天涯路远，万般思念过眼云烟，走过孤城万人山，大漠孤烟，漫漫微风缓缓，岁月苦短，待枫叶落满长安，再续这段缘，执手看万山红遍。待枫叶落满长安，再续这段缘，执手看万山红遍。 他来问我为什么，为什么被世界不解，只是有些事情不一定想得清，人们以为眼泪可以解决所有悲伤，心脏的跳动却始终没有方向，为什么忽然来的，好好走着的老了，为什么忽然来的，没有人长生不老。他怀疑的问我，而不知我大战僵尸没有，被他肯定人生少了许多的乐趣，他说他并不沉迷这场游戏，更喜欢在人群中扮演自己。当他说到激动的时候， 胜利的拳击手。五年前的自己从不看过去， 只剩我在

轻地走啊，海悠悠的水啊，不把他们抱在一起，相对恋人一样。你偷偷地哭了，我慢慢地醉了，还把我们抱在一起，相对孩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大海，我感受你的悲欢，让我们一起走吧，划着船儿漂洋过海，划着船儿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你走了，我睡了，我们的歌声还在飘着，伴着海浪飘向远方，伴着海浪飘向远方。 黄昏天覆盖月的银白，河南海剩一丝墨彩，我假装迟疑，在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倦鸟只换皮皮的再听第一回，迎接你轮月光沾着水在低垂，只怕会沾着味，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我将听你是我选择，自身的宁静我不觉，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你可晓得，只有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要和美，和你一起飞，终究后要是人返不来，留数字该随风清白，我的你切莫害，释怀，就等爱深沉大海。那天的周日，这情还频频在江边低回，会不会错认谁最完美？

最坚强。你说我世上最善良，你不知不觉已和花儿红一样。我说你世上最坚强，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日不见太阳的暖，夜不见月光的蓝，不得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远离家乡，无声唏嘘，幻化成秋叶，而我却沙漠也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 场温暖，下一场梦。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忘不了山谷的回声，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